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念念。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长坂桥头煞气生，横枪立马演元征，一声好似轰雷震，独腿曹家百万兵。这几句说的是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威吓曹兵，一个人单人独骑在挡阳桥上。那么过了长坂桥就该到汉津口了。张飞张翼德把桥拆了，跟着刘备刘玄德跑。原来的路呢是从江陵奔江陵，想得这江陵，但是曹操指挥人马这么一追，刘备刘玄德奔长坂坡，直接过了长坂坡长坂桥，就奔绵阳这条道，就够奔汉津口了。张飞把这桥这一拆，坏了，曹操指挥大队人马搭了三座浮桥，马上就追过来了。刘关张弟兄跑多远呢？也就跑了十几里地，不到二十里地。后边炮鼓连天，杀伤震耳，刘备刘玄德让赵云赵子龙断后，指挥人马往前跑。曹操兵将追，追到汉津口这儿，一声炮响，前边是五百二郎削刀手，后边几千人马加在一块足够一万大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绿缎色，大旗上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关，关云长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压住全军大队。左边小将关平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刀，右边大将周仓胯下马，掌中一条大铁枪，压住左右阵脚。前边这五百二郎削刀手一个个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拥护着关云长。二爷关云长把队伍这么一列，曹操兵将不敢追了。曹操指挥人马追到这儿，唰的一下，全军都止住了。曹操看了看关云长，就跟左右战将说：“众位，众诸葛亮知己也。”关云长是不是诸葛亮派来的？是诸葛亮派来的。因为刘关张弟兄要是按照诸葛亮的意图是夺江陵，现在夺不了江陵，肯定就得被绵阳这儿，然后奔汉津口。诸葛亮已然估计到了，所以从江夏这儿调了一万大兵交给二爷关云长，让关云长在汉津口这儿阻挡曹兵。幸亏关云长在这儿，如果关云长一万大兵不到， 那刘关张弟兄可就惨了，让曹操大兵一追，追到江边，那一个不剩，全都得给杀了。关云长这一露面，曹操大队人马不敢追了，中诸葛亮之计也。所以说，刘备、刘玄德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说如果没有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把公子阿斗救出来；如果没有张飞在长板桥威吓曹兵，后果就不堪设想。那么从这方面来看，赵云、赵子龙跟张飞同样都有大功。那么说起关云长来，关云长带着大兵在这一列阵，曹操当然得害怕，尤其二爷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斩颜京，朱文丑，过五关斩刘将，古城会斩蔡阳，那曹操的兵将一看关云长，一个个吓得闻风丧胆。再说了，自打刘备、刘玄德请出诸葛亮来，夏侯惇带领大队人马够奔博望坡，诸葛亮头一把火火烧博望坡，烧的夏侯惇十万大兵就剩下百十来人，二把火火烧新野县，然后白河用水，像夏侯惇、曹仁、曹洪这些人听见诸葛亮的名字就吓得哆嗦。如果说没有诸葛亮两把火，刘关张弟兄威风也不在了；如果没有斩颜良、诛文丑，关云长在白马坡宣传张飞，那么张飞也不至于威吓长板桥。所以说现在关云长这一露面，曹操大队人马可不敢往前杀了。关云长一声令下，来给我大杀曹兵，炮打打，炮声一响，一万大兵往前一冲，曹操没传令，曹操的兵将就挺听话，他一转唰，断线风筝似的就跑。关云长往前一催，赤兔千里马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垛，这匹马是横冲直撞，再加上小将关平这口刀削瓜切菜一般，周仓一抖大铁枪，待周仓再说了的嘛，五百二郎削刀手往前这一冲，往前这一杀，杀得曹操兵将撒腿就跑啊。曹操不敢打了，关云长追出十几里地下，一看曹操兵将望风而窜，关云长指挥兵将收兵，然后带着兵将回到汉津口，看大哥刘备在这儿呢，三弟张飞在这儿呢，常山赵云、赵子龙在这儿呢，再瞧众战将、众位文官一个个狼狈人样，十分没法瞧了。所以说曹操怕关云长，一个是关云长的威风，二是诸葛亮两把火，再说了这一万大军是生力军呢，曹操兵将追得一天一宿，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没一点劲儿。这一万生力军解决问题了，关云长一看自己的人马威风凛凛，再一看大哥十分狼狈，甩掉离鞍下马，关平下马，周仓下马，三个人来到刘备面前，小弟关羽拜见兄长。后边小将关平大叫周仓跟着施礼，哎呀二弟呀，要不是你来到此处，恐怕你我弟兄难以相见呢。刘备就会哭，大哥呀，您的身体如何？还好还好，二弟你怎么在此接应？大哥，今日孔明先生到了江察郡，给我调了一万大兵，说大哥不奔江陵肯定过绵阳到汉京，所以让我指挥兵将在此迎接大哥，现在船已然预备好了，请大哥上船。好啊二弟呀，随我上船。到了江边一看，船只都预备好了，军士搭踏板上船，刘备带着文武官员，带着这些残兵败将上船，关云长也上船，然后这一万大兵也上船，船撤踏板， 军师划桨，这船唰奔下口，奔江下。这船刚一走，比较波动，稍微给船稳当了。关云长一看踏实了，然后转过身形看了看大哥刘备，兄长，请问您迷失嫂嫂，为何不见？啊啊！你要问你那迷失嫂嫂吗？投井身亡。要不是关云长忘了，关云长想着迷失嫂嫂啊，那刘备早已然忘干净了。关云长这一提醒，刘备才想起来啊，你那迷失嫂嫂吗？投井身亡。关云长的眼泪围着眼圈转呢。迷失嫂嫂为何投井？刘备刘玄德这才把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找着糜夫人，糜夫人身受重伤，把公子托付给赵云然后投井而亡的事情一句一句的详详细细讲给了关云长。关云长一声长叹，啊，幸亏是子龙将军，我侄儿无恙，可惜迷失嫂嫂。关云长想起过五关斩六将来，当初保着二位皇嫂甘夫人糜夫人，暂且起身归降曹操，在曹操营中那叔嫂之间的感情那就相当好，现在糜夫人死在长坂坡上，幸亏把侄儿阿斗救回来。关云长一声长叹，啊，大哥呀，想当初许田涉猎之时，曹操有不臣之志，如果当时小弟我拿着青龙偃月刀一刀将他截我性命，何至有今天迷失嫂嫂坠井而去呀。哎呀二弟呀，你还说呢，当初许田涉猎你要斩杀奸贼曹操，那是投鼠忌器。关云长仍然想念迷失嫂嫂，所以刚才我一说您乐了，如果要不是关云长提这糜夫人呢，刘备就忘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刘备这人呢，说您要打开三国演义您看，不管是金批也好谁批也好，都没批过这一点，今天咱们给他批批啊。这个刘备刘玄德这种人不能嫁啊。糜夫人为他死了啊，而且公子阿斗不是他生的，是甘夫人生的，所以糜夫人这人值得歌颂。上回我说了，糜夫人这种人难找，蔡夫人这种人好寻啊。那么刘备这人为什么不能嫁？您看前边刘备带着关云长跟袁术打仗，结果张飞怒打曹豹把徐州丢了，张飞催马就剩下一人了，跑大营里找关云长找刘备去了。对不起大哥，我把徐州给丢了，二位嫂嫂也在徐州城内，拔剑要自刎。刘备刘玄德一伸手叼住张飞的手腕，三弟何故于此，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三弟不要伤心。我看着我挺伤心啊。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啊，这衣服太好买了，尤其买处理的是吧，现在上网都能买啊。您看299元能买三件皮衣是吧，这玩意儿买媳妇儿挺好买的是吧，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可见得刘备刘玄德这人呢，到现在想什么呢，我现在我二弟奉诸葛军师之命在汉京跑把我给救了，现在曹操没追兵了，我坐船各奔江夏去寻找大公子刘琦，我得要有地方我还跟曹操玩命，他根本就没想糜夫人。所以你说假刘备没什么造化可想，人家糜夫人在家时候家多阔呀，糜夫人嫁给刘备时候家丁就带了2000，那您说那翡翠猫烟得带了多少啊？可以说糜家全部的家资都供给给刘备做军资了。而刘备刘玄德就说了这么一句，要不是关云长提我的迷失嫂嫂，都没想起来啊。 看起来这闯荡事业的男人最好还是别嫁啊。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恋爱观应当怎么解释了啊。总而言之，刘备刘玄德拿这媳妇是不太当回事儿啊。咱们批这小批连批三国啊，批这夫人，咱们就批的到此，咱就不接着不往下说了。反正刘备这人不咋地，是吧？这个搞对象别搞刘备这样的啊。刘备当了几天皇上，后来还得换媳妇呢，是吧？后来换吴氏皇后啊，后来没法换了，因为人白帝城死了啊，就换不了了啊。那么刘备刘玄德坐在船上跟关云长这说着话，关云长十分伤感。这船够奔下口，够奔江下，这叫逆风而上。刘备刘玄德坐在船头之上，前边看着，关云长在旁边陪着，这边是大将张飞、赵云、赵子龙，看着看着突然间可愣了，就听前边炮火连天，杀声震耳，哒哒哒，金鼓齐鸣，噗噜噜。站在船头上往对面一看，上游来了无数的船只。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无数的船只数不过来，都是帆船。为什么来这么多条船？刘备愣了。等离着近了才看见了，正当中这条大船的船头之上站着一位年轻人，亮银盔甲，素征袍，身穿重孝，正是刘表刘景升的大儿子公子刘琦。刘备这颗心才放下，大公子刘琦来。所以您要看书啊，您得仔细看啊。说三国演义说了无数的船只，就说明数不过来，数不过来这么多船全到了，说明大公子刘琦对待刘备是什么态度。请江夏所有的军力来迎接皇叔刘备，可见得刘备刘玄德在公子刘琦心中是什么位置。当船靠着近了，双方船停住了，搭上踏板，大公子刘琦由打踏板上过来，跪倒在地，不孝侄儿刘琦拜见皇叔，请叔父海涵，我在叔父面前请罪。哎呀，贤侄请起吧。大公子刘琦这才站起来，叔父答就来迟，请叔父见谅。贤侄啊，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地？奉军师之命，请江夏所有的船只前来迎接叔父够奔江夏存身。哎呀，今后就要仰仗贤侄了。您看刘备这句话说的是实话，他就得靠着江夏郡了，没有江夏郡就完了。所以说诸葛亮原来救刘琦，荆州崇公子刘琦三求计，诸葛亮给出主意啊，身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你见你的父亲，求你的父亲够奔江夏郡做江夏太守，你就可以活命了。那时候救了公子刘琦，现在刘备刘玄德君臣有了安身之处了。所以刘备现在说实话，今后就仰仗贤侄了。是啊，他要不是江夏郡他都没地儿去。然后大公子刘琦把刘备刘玄德请到自己的船上，船整个掉过头来，公子刘琦跟刘备的船整个逆船而上。这回刘备踏实了，有大公子刘琦，这么多船，有这么多水军，再说后边已然没有曹操追兵的声音了，听不见炮声隆隆。在船上当然爷儿俩就得说荆州的事儿，刘表刘景升怎么故去，蔡夫人他们怎么归降的曹操，而曹操怎么把公子刘琮杀了，就说这以往的事情，叔侄二人都十分伤心。说着说着就听见东南方向哒哒战鼓连天，两个人在船头上站起来，往前面一看，哎呀，叔父何处船只，贤侄这是何处的人马呀，俩人都害怕，俩人都哆嗦啊！您就看这叔侄俩人都什么人性了、啊？贤侄啊， 江夏郡里的人马全带来了，所有船只水军全带来了，战马都在船上。哦，那么叔父，您别的地方还有兵吗？没有啊，就这点残兵败将了。那是曹操兵将在此截杀？不不，可能是江都人马前来截杀。俩人吓得直哆嗦。关云长在身后右手一指，大哥，公子请您往前看，船头之上是何人也？我离得近了，看清楚了，船头上站着两个人，前边这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诸葛军师。后边站着一位文绉绉的三绺墨人黑胡须，刘备刘玄德的谋士孙乾孙公友。刘备都这模样了，哎呀我的妈呀，心说我这三顾茅庐可没白顾啊。二将军，我这二弟关云长到汉津口接我是他的主意，大公子刘琦带这么些船来接我也是他的主意，现在他从哪儿接的兵啊？当船靠着近了，搭上踏板，诸葛亮过船，孔明拜见皇叔。哎呀，孔明先生，你在何处弄来的船只？周公，我到江夏郡调了10000大兵，让二将军汉津口接您上岸，然后让大公子带着所有的船只来迎接您，恐怕曹操追兵，然后我就够奔夏口，知道夏口还有荆州的兵将，就把夏口的船只调来，来接主公够奔夏口。哎呀，军师啊，不枉三顾也。张飞在旁边把嘴一撇，心说大哥您这时候急着把实话全说出来了。坐在船头之上互相见礼，说客气话也好，说安慰话也好，咱们书就不细讲了。船头上有人预备茶，把茶献下来，刘备刘玄德这才踏实。那么说诸葛亮够奔夏口调兵，咱们前文书说过，大将甘宁甘行霸归降了东吴之后，谋士张昭告诉孙权，夏口在江这边，咱们江东在江那边，留下孤城一座，派多兵不合适，派少兵镇守不住，您把甘宁甘行霸撤回江东，所以夏口这地方呢仍然就归着江夏郡了。夏口是哪儿？而今的汉口。那么夏口跟江夏郡两个地方都归了公子刘琦了，公子刘琦就有展示之地了，同时把刘关张君臣接来，也有了犄角之势的安身之处了。三个人坐在船头之上，刘备刘玄德诸葛亮大公子刘琦商量，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主公，现在大公子在江夏郡有一定的实力，那么主公您可以带着关将军张将军赵将军够奔夏口。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一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